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巴黎铁塔帝国大厦，关进到黑眼圈素光上爬，抱起我每个手连他一下，刚才太潇洒甩了甩头发，从拉萨到华沙日内瓦，马尼拉绕到孟德纳，瞬间穿越欧美亚，只因忘了修指甲。你受不了吗？我惊到天下。你看不惯吗？明年再看吧。孟亚到开花，乌爪又张牙，春芽等不到沙太呀，你干嘛飞到最高的围城，见识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仙人掌，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我用我喜欢的模样登场。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家里的篱笆留给盆栽吧，对岸的堤坝等着我去 crack。 萌芽到开花，乌爪又张牙，忙着玩天大地大步步的优雅，推到最高的围墙，见识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仙人掌，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我用我喜欢的模样登场。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翻翻天覆覆地，很难得很有力，我投奔放肆不掩饰委屈，翻翻天覆覆地，有个心不会低，最漂亮一击叫忠于自己。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关注六人游定制旅行微信公众号。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怎么说都

看看星光，眨眼观望顽皮模样，风刮了叶，吹散了阴霾，摘些光芒，雨停了，看那道彩虹在心上。 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更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绝望。我没有什么一隐魔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我

我真的不想再分离，你相不相信爱的温度再继续，一切都还来得及，慢慢靠近你的心，独自伸出你的秘密，爱需需要时间知道，是因为你我的夏天再来到，心疼你昨天流着泪在耳边说爱我，当我抱着你在我的怀里，我真的不想再分离，别再想太多，爱的温度在继续，一切都还来得及，慢慢靠近你的心，伸出你的秘密，爱需要时间才能够被证明。Yeah, 请给我有信心。I promise to you, 用你的喘息来代替叹息。当我们。 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定住我的位置， 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些冷漠目光，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人静的雨夜响起了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开了个脸庞，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那一夜，那一夜，那一夜，

有分。 No， 不能只是做你的朋友，不能做普通。 愿爱你到永远，

挣脱怀抱，我将飞。